扁鹊仓宫列传第四十五。扁鹊者，渤海郡郑人也，姓秦氏，名越人。少时为人社长。社客长桑君过，扁鹊独骑之，常锦遇之。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，出入十余年，乃呼扁鹊私坐，见于语曰：“我有近方，年老，欲传与公，公无谢。”扁鹊曰：“敬诺。”乃出其怀中药于扁鹊，饮食以上池之水三十日，当之物矣。乃吸取其近方书，尽于扁鹊。忽然不见，待非人也。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，是见原一方人，以此试病，尽见五脏症结，特以诊脉为名耳。唯一或在齐，或在赵，在赵者名扁鹊。当进昭公时，朱大夫强而公族弱，召简子为大夫，专国事。简子即五日不知人，大夫皆惧，于是召扁鹊。扁鹊入室病，出，董安于问扁鹊，扁鹊曰：“血脉至也，而何怪？昔秦穆公常如此，七日而误。误之日，告公孙之与子瑜曰：‘我知地所甚乐，吾所以久者，是有所学也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大乱，武士不安，其后将霸，未老而死。霸者之子，且令尔国男女无别。’公孙之书而藏之，秦策于是出。夫献公之乱，文公之霸，而襄公败秦师于淆，而归纵淫，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病与之同，不出三日必贤，贤必有言也。居二日半，简子悟，欲诸大夫曰：‘我知地所甚乐，与百神游于君天，广乐九奏万五，不累三代之乐，其声动心。有一雄欲援我，帝命我射之，众雄，雄死。有皮来，我又射之，众皮，皮死。帝甚喜，赐我二四，皆有父。吾见儿在地侧，帝逐我一敌犬，曰：‘及儿子之状也，以赐之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势衰，七世而亡，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睽之西，而亦不能有也。’董安于受言，书而藏之，以扁鹊言告简子。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。其后扁鹊过国，国太子死，扁鹊至国公门下，问中庶子喜方者曰：‘太子何病？国中至攘，过于重视。’中庶子曰：‘太子病血气不实，交错而不得泄，爆发于外，则为中害，精神不能止邪气，邪气蓄积而不得泄，是以阳缓而阴急，故暴绝而死。’扁鹊曰：‘其死何如时？’曰：‘鸡鸣至今。’曰：‘收乎？’曰：‘未也，其死未能半日也。’言臣其渤海秦越人也，家在于郑， 未尝得望金光事业于前也。闻太子不幸而死，臣能生之。中庶子曰：先生得无旦之乎？何以言太子可生也？臣闻上古之时，医有余父，治病不以汤液里洒，禅食嚼饮，暗物独味，一波见病之应，因五脏之术，乃割皮解肌，绝脉结筋，诺髓脑，蝶荒爪目，兼患肠胃，树敌五脏，炼精一行。先生之方若能试，则太子可生也。不能若试而欲生之，怎不可以告咳婴之儿？终日，扁鹊仰天叹曰：夫子之为方也，若以管窥天，以息世闻；越人之为方也，不待切脉望色，听声写行，言病之所在，闻病之阳，论得其阴；闻病之阴，论得其阳。病应见于大表，不出千里，觉者至重，不可屈指也。子以无言为不成，是入诊太子，当闻其耳鸣而鼻张，寻其两骨以至于阴，当上温也。中庶子闻扁鹊言，目眩然而不顺，舌绞然而不下，乃以扁鹊言入报国君。国君闻之大惊，初见扁鹊与中阙，曰：妾闻高义之日久矣，然未尝得拜业于前也。先生过小国，幸而举之，偏国寡臣幸甚，有先生则活，无先生则弃捐田沟壑，长终而不返。言未足，因虚膝服役，魂惊泄横，流涕长山，呼呼成结，悲不能自止，容貌变更。扁鹊曰：若太子病，所谓失觉者也。夫以阳入阴者，动胃缠圆，重经为络，别下于三焦膀胱，是以阳脉下碎，阴脉上蒸，会气闭而不通，阴上而阳内行，下内鼓而不起，上外厥而不为始，上有厥阳之络，下有破阴之纽，破阴阳厥，色肺脉乱，故行径如死状，太子未死也。夫以阳入阴之阑脏者生，以阴入阳之阑脏者死，凡此数事，皆五脏卒中之时暴作也。良公取之，浊者一代。扁鹊乃使弟子子阳立针抵石，以取外三阳五会，有见太子苏，乃使子豹为五分之位，以八减之计合主之，以庚未两胁下。太子起坐，庚试阴阳，但服汤二旬而复故。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。扁鹊曰：越人非能生死人也，此自当生者，越人能使之奇耳。扁鹊过齐，齐桓侯克之，入朝见曰：君有疾在凑礼，不治将身。桓侯曰：寡人无疾。扁鹊出，桓侯谓左右曰：医之好利也，欲以不疾者为功。后五日，扁鹊复见曰： 君有疾在血脉，不治恐深。桓侯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扁鹊出，桓侯不悦。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肠胃间，不治将深。”桓侯不应。扁鹊出，桓侯不悦。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望见桓侯而退走。桓侯使人问其故，扁鹊曰：“疾之居凑里也，汤胃之所疾也，在血脉真实之所疾也，其在肠胃久老之所疾也，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，今在骨髓，臣是以无情也。”后五日，桓侯体病，使人召扁鹊，扁鹊已逃去，桓侯遂死。使圣人遇之危，能使良医得早从事，则即可以身可活也。人之所病，病即多，而医之所病，病倒少，故病有六不治：骄自不论于理，一不治也；轻身重财，二不治也；衣食不能事，三不治也；阴阳病，脏器不定，四不治也；行雷不能服药，五不治也；信巫不信医，六不治也。有此医者，则众难治也。扁鹊名闻天下，过邯郸，闻贵妇人，即为代下医。过洛阳，闻周人爱老人，即为耳目鼻医。来入咸阳，闻秦人爱小儿，即为小儿医，随俗为变。秦太医令李希自知计不如扁鹊也，使人刺杀之。至今天下言脉者，有扁鹊也。太仓公者，其太仓长临淄人也，姓淳于氏，名义，少而喜医方术。高后八年，更授师同郡原理公丞杨庆。庆年七十余，无子，使义进去其故方，更昔以进方与之，传皇帝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之人死生，绝弦仪定可治，及药论甚精，受之三年，为人治病，绝死生多验，然左右行游诸侯，不以家为家，或不为人治病，病家多怨之者。文帝四年中，人上书言义，以行罪当传西之长安。亦有五女随而泣，亦怒骂曰：“生子不生男，缓急无可食者。”于是少女啼迎伤父之言，乃随父西。上书曰：“妾父为吏，其中称其廉平，今做法当行。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，而行者不可复续，虽欲改过自新，其道莫由，终不可得。妾愿入身为官婢，以赎父行罪，使得改行自新也。”书文上悲其意，此岁中亦除肉刑法。亦家居照赵问所谓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，主名为谁。赵问故太仓长陈毅，方计所长及所能治病者，有其书无有，皆安受学，受学几何岁， 常有所厌，何县里人也？何病？医药已，其病之状皆何如？据悉而对。臣亦对曰：自忆少时喜医药，医药方试之多不厌者，至高后八年，得见师临淄园里功成杨庆，庆年七十余，亦得见识之，谓亦曰：进去而方书非是也。庆有古仙道遗传皇帝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，知人生死，绝嫌疑，定可治，即药论书，甚精。我家己父心爱公，欲尽以我尽方书悉教公。臣亦即曰：幸甚，非义之所敢忘也。臣亦即必席再拜业，受其脉书、上下经、五色诊、其咳数、魁夺阴阳外变、药论、食神，皆阴阳尽书，受读解验之，可一年所。明岁即验之，有验然尚未经也。药试之三年所，即常以为人治，诊病绝死生，有验精良。今庆已死十年所，臣亦年近三年，年三十九岁也。其侍御史常自言病头痛，臣亦诊其脉，告曰：君之病恶，不可言也。即出，独告成帝昌曰：此病居也，内发于肠胃之间，后五日当臃肿，后八日呕脓死。常之病得之饮酒且内，常即如期死。所以知常之病者，臣亦切其脉，得肝气，肝气浊而静，此内关之脉也。脉法曰：脉长而弦，不得待四时者，其病主在于肝。何即经主病也？待则络脉有过。经主病何者？其脉得之筋髓也。其待绝而脉奔者，病得之久且内。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肿，八日呕脓死者，切其脉时少阳初带，带者经病，病去过人，人则去。络脉主病，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，故中热而脓未发也。即五分，则至少阳之界；即八日，则呕脓死。故上二分而脓发，至界而臃肿，尽泄而死。热上则熏阳明，烂流络，流络动则脉结发，脉结发则烂结，故络焦。热气以上行，至头而动，故头痛。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，召臣亦诊切其脉，告曰：气格病，病使人烦闷，食不下，食呕沫，病得之心忧，朔夜食饮。臣亦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，一日气下，二日能食，三日即病愈。所以知小子之病者，诊其脉，心气也，浊燥而精也，此络阳病也。脉法曰：脉来朔急，去难而不医者，病主在心。周身热，脉盛者为重阳，重阳者当心主，故烦闷食不下，则络脉有过，络脉有过则血上出，血上出者死，此悲心所生也， 并得之忧也。其郎中令寻病，众医皆以为猝入中而刺之。臣亦诊之，曰：“永善也，令人不得前后叟。”寻曰：“不得前后叟三日矣。”臣亦印以火祭汤，一饮得前后叟，再饮大叟，三饮而即愈。病得之内，所以知寻病者，且其脉实，右口气急，脉无五脏气，右口脉大而硕，硕者中下热而涌，左为下，右为上，皆无五脏应，故曰涌善。中热故尿赤也。其中欲服掌信病，臣亦入诊其脉，告曰：“热病气也，然属汗，脉稍衰不死。”曰：“此病得之当欲流水而寒甚，以则热。”信曰：“为然。”往东时，魏王始于楚，至闾县扬州水，而闾桥梁颇坏，信则缆车员未欲渡也，马惊即堕，信深入水中击死，立即来救信，出之水中衣尽如有见而身寒，以热如火，至今不可以见寒。臣亦即谓之汤液火剂逐热，一饮汗尽，再饮热去，三饮并已，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，身无病者，所以知信之病者，切其脉实病因。脉法曰：热病阴阳交者死，切之不交病因。病因者，脉顺清而愈，其热虽未尽，犹火也。肾气有时见浊，在太阴脉口而息，是水气也。肾固主水，故以此知之，失至一时，即转为寒热。齐王太后病，召臣亦入诊脉，曰：“风丹克服，难于大小叟，尿赤。”臣亦印以火祭汤，一饮即前后叟，再饮病已，尿如故。病得之流汗出循，循者去衣而汗稀也。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，臣亦诊其脉，切其太阴之口，施然风气也。脉法曰：沉之而大坚，浮之而大紧者，病主在肾，肾切之而相反也。脉大而燥，大者膀胱气也，燥者中有热而尿赤。其张五里、曹山复病，臣亦诊其脉，曰：肺消丹也，加以寒热，即告其人曰：死不治，视其供养，此不当医治。法曰：后三日而当狂，妄起行，欲走，后五日死，即如期死。山腹病得之盛怒而以皆内，所以知山腹之病者，臣亦切其脉，肺气热也。脉法曰：不平不谷，行痹，此五脏高之远硕，以经病也。然切之时不平而待，不平者血不居其处，待者时三积病至，乍燥乍大也，此两络脉绝，故死不治。所以加寒热者，言其人失夺，失夺者行痹，行痹者不当观酒禅食及饮毒药也。 陈毅魏王诊时，齐太医先诊山腹病，久其足少阳脉口，而印之半夏丸，病者即泻注，腹中虚，又久其少阴脉，是坏肝刚绝身，如是重损病者气，以故加寒热，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，肝一落连属结绝，乳下阳明，故落绝。开阳明脉，阳明脉伤，即当狂走。后五日死者，肝与心相去五分，故曰五日尽，尽即死矣。其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，陈毅诊其脉曰：“宜积甲也。”陈毅即谓其太仆陈饶，内使陈尧曰：“中尉不复自止于内，则三十日死。后二十余日扫血死，并得知久且内，所以知潘满如病者。”陈毅切其脉，身小弱，其猝然和合也，是脾气也。右脉口气至紧小，见假气也，以次相成，故三十日死。三阴俱团者如法，不俱团者绝在即期，一团一带者尽也。故其三阴团扫血如前指。阳虚侯相赵张病赵陈毅，众医皆以为寒中。陈毅诊其脉曰：“动风。”动风者，饮食下溢而折出不流，法曰五日死，而后十日乃死，并得之久。所以知赵张之病者，陈毅切其脉，脉来滑，是内风气也。饮食下溢而折出不流者，罚五日死，皆为前分界法，后十日乃死。所以过期者，其人是周，故中脏实，中脏实故过期。师言曰：“安骨者过期，不安骨者不及期。”济北王病，赵陈毅诊其脉曰：“风厥胸满，即为药酒尽三旦，病已，得知汗出伏地。”所以知济北王病者，陈毅切其脉时，风气也，心脉浊，病发过入其阳，阳气进而阴气入，阳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，故胸满。汗出伏地者，切其脉气阴，阴气者病必入中，出即潺水也。其北宫司空命妇出于病，众医皆以为风入中，病主在肺，自其足少阳脉。陈毅诊其脉曰：“病气善克于膀胱，难于前后走而尿赤，并见寒气则遗尿，使人腹肿。出于病得知欲尿不得，因已皆内，所以知出于病者，切其脉大而实，其来难，是厥阴之动也。脉来难者，善气之克于膀胱也。腹之所以肿者，言厥阴之络结小腹也。厥阴有过，则脉结动，动则腹肿。”陈毅及九其足厥阴之脉，左右各一所，即不遗尿而扫清，小腹痛止，即更为火济汤以饮之，三日而善气散即愈。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闷， 臣亦告曰：“热厥也。”则刺其足心各三所，按之无出血，并悬矣，并得之饮酒大醉。及北王召陈毅诊脉诸女子侍者，至女子数，数无病。陈毅告永相长曰：“数伤脾，不可劳，法当春呕血死。”陈毅言王曰：“才人女子数何能？”王曰：“嗜好为方，多技能，为所事按法心。往年市之民所470万，曹偶4人。”王曰：“得吾有病乎？”陈毅对曰：“数病重，在死法中。”王召视之，其颜色不变，以为不然，不卖诸侯所。至春，数奉剑从王之侧，王去，数后，王令人召之，即仆于侧，呕血死，并得之流汗。流汗者，法病内重，毛发而色泽，脉不衰，此亦内关之病也。其中大夫病龋齿，陈毅灸其左大阳明脉，即为苦参汤，日嗽3升，出入5-6日病已，得之风即卧开口，食而不嗽。淄春王美人怀子而不乳，来召陈毅。陈毅往，印以浪荡药一佐，以酒饮之，悬乳。陈毅复诊其脉而脉燥，燥者有余病，即印以消食一剂，出血，血如豆比5-6枚。其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，陈毅见之时归门外，望其色有病气。陈毅即告患者平，平号为脉，学陈毅所。陈毅即视之舍人奴病，告之曰：“此伤脾气也，当至春隔色不通，不能食饮，法治下泄血死。”患者平即往告相曰：“君知舍人奴有病，病重，死期有日。”相君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君朝时入宫，君知舍人奴进食归门外，平与仓公立，即视平曰：‘病如是者死。’”相即召舍人而谓之曰：“公奴有病否？”舍人曰：“奴无病，身无痛者。”至春果病，至4月泄血死。所以知奴病者，脾气周成五脏，伤部而焦，故伤脾之色也。望之杀人黄，察之如死青之姿，众医不知，以为大虫，不知伤脾。所以至春死病者，胃气黄，黄者土气也，土不胜木，故至春死。所以至夏死者，脉法曰：“病重而脉顺轻者，曰内关。内关之病，人不知其所痛，心即然无苦。若加以一病，死中春，一遇顺即一时。其所以4月死者，诊其人时遇顺，遇顺者人尚肥也。奴之病得之流汗朔出，久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。”淄春王病，召陈毅诊脉，曰：“厥上为重，头痛身热，使人烦闷。”陈毅即以寒水抚其头，刺足阳明脉，左右各3所， 并悬矣。并得知木发未干而卧，枕如前，所以觉头热至肩。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，召陈毅，诸客坐，未上食。陈毅望见王后弟宋建，告曰：“君有病，往四五日，君腰胁痛，不可抚养，又不得小叟，不及至，病即入如甚。及其未入射五脏，即治之，病方今刻甚如，此所谓甚必也。”宋建曰：“然，见故有腰脊痛，往四五日，天雨。皇室朱倩见建家惊吓方时，即弄之。见亦欲笑之，笑之不能起，即复治之。目腰脊痛，不得尿，至今不愈。见病得之号持重，所以知见病者，臣亦见其色，太阳色干，肾部上及戒腰以下者，哭四分所，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。臣亦即为柔汤使服之，十八日所而病愈。”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，众医皆以为寒热也。臣亦诊脉曰：“内寒，月事不下也。”即窜以药悬下，病已。病得之遇男子而不可得也，所以知寒女之病者，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，色而不熟。色而不熟者，其来难坚，故曰月不下。肝脉色出左口，故曰遇男子不可得也。临淄樊里女子薄无病，众医皆以为寒热堵，当死不治。臣亦诊其脉曰：“脑甲。”脑甲为病，腹大，上肤黄粗，寻之凄凄然。臣亦印以圆花一座，即出脑可数升，病已。三十日如故。病脑得之于寒湿，寒湿气欲堵不发，化为虫。臣亦所以知薄无病者，切其脉，寻其齿，其齿所刺粗，而毛美凤发，是虫气也。其色泽者，中脏无邪气，即重病。其唇于司马病，臣亦切其脉，告曰：“当病动风。动风之状，饮食下意折后之，并得之饱食而即走。”淳于司马曰：“我知王家食马干，食饱甚，见酒来即走去，趋吉至舍，即泻数十出。”臣亦告曰：“为火祭米之饮之，七八日而当愈。”十一秦信在旁，臣亦去。信谓左右隔都尉曰：“亦以淳于司马病为何？”曰：“以为动风，可治。”信即笑曰：“是不知也。淳于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。”即后九日不死，其家复召臣亦。臣亦往问之，尽如一诊。臣即以一火祭米之使服之，七八日病已。所以知之者，诊其脉时切之，尽如法，其病顺，故不死。其中郎破石病，臣亦诊其脉，告曰：“肺伤不治，当后十日丁亥叟血死。” 及后十一日扫穴而死。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，所以知破石之病者，切其脉得肺阴气，其来散，数道至而不医也。色又成之，所以知其堕马者，切之得翻阴脉，翻阴脉入虚里，肺脉成，肺脉散者，故色变也成之。所以不重期死者，师言曰：病者安骨皆过期，不安骨则不及期。其人是属，属主肺，故过期。所以扫穴者，诊脉法曰：病阳喜阴除者顺死，阳喜阳除者逆死。其人喜自静不躁，又久安坐，伏肌而寐，故穴下泄。齐王是医遂病，自练五十服之，臣亦往过之，遂谓义曰：不消有病，幸诊遂也。臣亦即诊之，告曰：公病中热。论曰：中热不叟者，不可服五十。食之为药惊汗，公服之不得硕叟，即勿服，色将发痈。遂曰：扁鹊曰：阴食以治阴病，阳食以治阳病，服药食者有阴阳水火之际，故中热即以阴食柔剂治之，中寒即为阳食刚剂治之。臣亦曰：公所论远矣。扁鹊虽言若是，然必审诊，起度量，立规矩，称权衡，和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，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，乃可以论。论曰：阳极处内，阴行应外者，不加汗药及禅食，服汗药入中，则邪气闭矣，而郁气愈深。诊法曰：二阴应外，一阳皆内者，不可以刚药，刚药入则动阳，阴病易衰，阳病易助，邪气流行，为众困于数，奋发为居。亦告之后百余日，果为居发乳上，入缺盆死。此谓论之大体也，必有经济。桌公有衣不习，文理阴阳失矣。齐王故为阳虚侯时，病甚，众医皆以为绝。臣亦诊脉以为痹，根在右胁下，大如腹杯，令人喘，逆气不能食。臣亦即以火祭粥且饮，六日气下，即令更服丸药，出入六日病已，病得之内，诊之时不能识其精解，大识其病所在。臣亦常诊安阳五都里常开方，开方言自以为不病，臣亦谓之病苦踏风，三岁四肢不能自用，使人阴，阴即死。今闻其四肢不能用，因而未死也。病得之朔饮酒以见大风气，所以知成开方病者，诊之，其脉法其咳言曰：脏气相反者死。切之，得肾反肺，法曰三岁死也。安陵板里功丞相楚病，臣亦诊脉曰：母善，母善在阁下，上连肺，病得之内。臣亦谓之：肾无为劳力事，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。楚后蹴鞠， 腰厥寒，汗出多，即呕血。臣亦复诊之，曰：当旦日日夕死，即死。病得之内，所以知相处病者，切其脉得翻阳，翻阳入虚里，处旦日死。一翻一落者，母善也。臣亦曰：他所诊其绝死生，及所治以病众多，久颇望之，不能尽治，不敢以对。问臣亦：所诊治病，病名多同而诊异，或死或不死，何也？对曰：病名多相类，不可知，故古圣人为之脉法，以起度量，立规矩，悬权衡，按绳墨，调阴阳，别人之脉各明之，与天地相应，参合于人，故乃别百病以异之。有数者能异之，无数者同之。然脉法不可生验，诊及人以度异之，乃可别同名，命病主在所居。今臣亦所诊者皆有诊疾，所以别之者，臣亦所受施方事成施死，已故表疾所诊，期绝死生，观所施所得者何脉法，已故至今知之。问臣亦曰：所期病绝死生，或不应期，何故？对曰：此皆饮食喜怒不节，或不当饮药，或不当针灸，以故不重期死也。问臣亦：亦方能知病死生，论药用所宜，诸侯王大臣有常问义者否？即文王病时，不求一诊治，何故？对曰：赵王、胶西王、济南王、吴王，皆使人来召臣意，臣意不敢往。文王病时，臣意加贫，欲为人治病，诚恐利以除居臣意也。故移名数，左右不修家生，出行游国中，问善为方术者，视之久矣，见是术师，悉受其要事，尽其方书意，即解论之。身居阳虚侯国，因是侯，侯入朝，臣亦从之长安，以故得诊安陵、相楚等病也。问臣亦：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？臣亦对曰：不见文王病，然切闻文王病喘，头痛，目不明，臣亦心论之，以为非病也。以为肥而蓄精，身体不得摇，骨肉不相认，故喘，不当医治。脉法曰：年二十，脉气当屈；年三十，当疾步；年四十，当安坐；年五十，当安卧；年六十以上，气当大董。文王年未满二十，气血方知屈也而徐之，不应天道四时。后闻医久之即笃，此论病之过也。臣亦论之，以为神气蒸而邪气入，非年少所能复之也，以故死。所谓气者，当调饮食，则厌日，车不广志，以示筋骨肉血脉，以泄气。故年二十，是谓易冒，法不当边酒，边酒致气碎。问臣亦：失庆安受之？闻于其诸侯否？对曰：不知庆所失受， 庆家父善为医，不肯为人治病，当以此故不闻。庆又告陈毅曰：甚无令我子孙之若学我方也。问陈毅：师庆何见于义而爱义，欲悉教一方？对曰：臣亦不闻师庆为方善也，亦所以知庆者，亦少时好诸方士，臣亦视其方皆多艳精良。臣亦闻淄川堂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，臣亦即往谒之，得见识之，受方化阴阳及传于法，臣亦悉受书之。臣亦欲尽受他经方，公孙光曰：吾方尽矣，不为爱公所，吾身已衰，无所复视之，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，悉与公，吾以教人。臣亦曰：得见识待公前，悉得尽方，幸甚，一死不敢忘传人。居有见公孙光贤处，臣亦深论方，见言百世谓之经也。师光喜曰：公必为国公，吾有所善者皆书，同产处临淄善为方，吾不弱，其方甚奇，非世之所闻也。吾年终时常欲受其方，杨忠倩不肯，曰：若非其人也，须与公往见之，当知公喜方也，其人亦老矣，其家几富。使者未往，会庆子南阴来献马，因师光奏马王所，亦已故得与阴善。光又主意于阴曰：亦好术，公必谨遇之，其人胜如。即为书以义主杨庆，以故知庆。臣亦视庆谨，以故爱义也。问臣亦曰：利民常有事学一方，即必尽得一方否？何县里人？对曰：临淄人宋义，义学臣亦教以五诊遂于极北王显太医高期王宇学，臣亦教以经脉高下及其络结，当论述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，以宜禅时定边九处，遂于临淄王时遣太仓马掌冯信正方，臣亦教以暗法逆顺论药法，定五味及合济汤法。高永侯嘉诚杜信喜脉来学，臣亦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余。临淄少李唐安来学，臣亦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其咳四时应阴阳重，未成，除为齐王侍医。问臣亦：诊病决死生，能全无失乎？臣亦对曰：亦治病人，必先切其脉乃治之，败逆者不可治，其顺者乃治之。心不经脉，所期死生是可治，时时失之，臣亦不能全也。太史公曰：女无美恶，居功见度，是无贤不孝，入朝见疑，故扁鹊以其计见殃，仓公乃逆计自隐而当行，提盈通尺牍，复得以后宁。故老子曰：美好者不祥之气，岂谓扁鹊等哉？若仓公者，可谓尽之矣。